前方隔海和赵玉哲也算是交过手了，虽然不是真正的一对一，虽然最终也没分出生死，但赵玉哲的水平，前方隔海已有体验。结果就是将因为叶修认识到的职业选手果然不简单的念头再次加固了一番。现在大神突然喊他上，前方隔海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你怕什么呀？叶修疑惑地问道。我可能不是他对手。前方隔海很诚实。我们100多号人呢，你担心这个干什么？叶修继续纳闷。哦，原来如此啊。前方隔海恍然，感情是要人多欺负人少啊，他还以为是让他去单挑呢。抓紧时间吧，他能追到这儿，呼啸的人估计很快也会到了。 我们先拖住他，其他人继续转移。叶修判断很准确。明白了。前方隔海这次没再迟疑，率先冲了上去，同时团队频道里招呼了一声，属人过来和他配合，其他人却已经准备转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赵玉哲一眼瞥过。 看到有10人朝他冲了过来，而其他人却在准备继续转移。10人吗？赵玉哲冷笑了一下，这冷笑是送给10人中的悟道君的。堂堂职业大神，居然要带10个人才敢围攻自己，真是不讲究啊！赵玉哲心底有些瞧不上这位职业大神，不过对于这样10人的实力，他却不敢掉以轻心。 对方阵中那个前方隔海之前有过纠缠，赵玉哲还是有印象的。虽然在他眼中，这人的水平也不咋样，但也得承认至少不是普通玩家级别。如果只是普通玩家，那10个人赵玉哲可是完全不会放在眼里。而现在10人中有点这种有实力的家伙，赵玉哲却也不敢大意。但是。 此时的赵玉哲却没有什么退却的心思，像元素法师这类远程职业，以一敌众，天生就有点优势，保持距离作战，进退可以更加自如。此时面对这样一个也算是有点棘手的阵容，赵玉哲很有点秀一下技术的心情。他倒想看看这一个退役的大神，一个水平比普通玩家高些的半吊子，能有什么能耐？ 10人冲上前来，结果先攻的反倒是赵玉哲的分眼井，他是一上来就展示了一下自己无穷的自信。哎呦，太好了，他果然不跑，你看。叶修席上没烧，上多少人打，这是前方隔海请示了一下大神的。叶修当时表示太多容易吓跑人家，太少了又体现不出人多欺负人少的奥义。 最后，叶修指出了10人这个数字，他相信这个人数，这个赵玉哲想必是不会退缩的。叶修虽然今天没太注意这个分烟井的表现，但前方隔海一说赵玉哲，那是哪个人，叶修心里可是有数的很。这位呼啸战队的优秀新人实力什么程度，叶修可不需要临时再来观察。 此时，赵玉哲上来抢攻，一记法术打出，直射悟道君。叶修的悟道君是10人队中唯一的治疗，以一打多，对方如果有治疗，那在常规判断下，基本就是没得打的。要打，如何控制治疗，那是关键中的关键。赵玉哲胆气很壮，看到10人队有治疗，依然敢上。 那是完全没把除叶修的悟道君和前方隔海以外的人放在眼里，在他眼中，这基本就是个1对2。法术射来，悟道君侧身让过，10人团中有前方隔海这个元素法师，另还有一位枪炮师。看到分烟井已经开火，两人立刻毫不犹豫地还击。分烟井一边闪避一边退去。 赵玉哲再自信，却也不敢把他的元素法师丢进人群里，保持距离周旋是肯定的。退身，吟唱， 职业选手用手速抢出的时间差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是很可怕的。分烟井很快直接吟唱了一个大招，天雷地火。散！叶修这边却是早做了指示，而且不是出声，而是在队伍频道里。天雷地火扑下的一瞬，十人刷一下就四散开去，最后只有两人稍慢被困在了阵中。赵宇哲对此相当不满，看来自己做得太明显，让对方看出了他的意图。退役的大神别的不说，经验上总归是会很老道的。赵宇哲觉得自己不能再打得如此简单了。被困阵中的二人被叶修一人丢了一个12秒内每3秒自动恢复些许生命的状态类技能恢复术后，就没再理会，指示着其他八人朝着分烟井围去。赵玉哲也没想着要抢这机会把那二人干掉，这种耽搁反倒有可能将自己滞留险境，他可没那么傻，他需要更好的机会。一打多，保护自己远重要过伤害敌人，需要耐心慢慢周旋。明白形势的赵玉哲倒是一点也不冒失，面对对手的逼近，再次选择后移。与此同时，注意到对方击杀 BOSS 的团队正在试图转移，也猜到了对手的心思。赵玉哲当然不会让他们这么如意，一边回避着这队人的追杀，一边还准备继续盯好一展天下的团队。退离的方向倒是向着团队的转移方向偏移着。 范围攻击扑他身后，三个剑士倒三角贴上，不要急着追人打，注意限制他的行动。 叶修一边指挥一边还得给众人上上课。追着角色打，这种普通玩家惯有的思路在职业选手眼中可是非常低效的。攻击即使不重，却也要达到影响对手的目的，而不能一味地追着角色攻击，这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被对手牵着鼻子。尤其是这样多打少的情况，追着角色打那是在浪费人多的重要优势。队中人依令行事，前方隔海一个天雷地火把分烟井的身后给扑了。赵玉哲看到，再次对前方隔海的水平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再看前方，一个狂剑士，两个剑客，三个剑士职业的角色并不急于贴上，而是先横向摆了个品子给他，看起来真像是等他钻进去的网。 哼，想这样就拦住我？ 赵玉哲再次冷笑，对方的意图他看出来了，但对方这三个人他可没放在眼里。这样的小角色即使阵势摆得不错，但有能耐想留下自己吗？硬闯，这是赵玉哲最终做出的决定。分烟井不做任何闪让，直接朝着三剑士的倒三角冲了去，跑动中抓住节奏操作施法，超快的手速以及低阶法术极快的吟唱，几个法术都像是瞬发一般。分烟井手中法杖潇洒的一个圈，点胜了三个法术，各袭三个目标。分烟井自己却是跟着冰霜雪球的后边朝着那狂剑士直冲了去。狂剑士不理冰霜雪球，直接迎上进攻，这点赵玉哲一点也不意外。这小小技能对方人多势众的情况下确实不需要在意这点伤害，但是真以为自己是想用这冰霜雪球挤开一条道吗？狂剑士贴身目标操作之下已经准备技能攻击，结果就在技能出手前的一瞬，轰一声响，狂剑士已经飞上了天。烈焰冲击，赵宇哲这一击可就使得隐蔽多了，狂剑士全然没有提防到，没想到对方的技能抢在了自己前头，狂剑士从火柱中升腾起来了，分烟井一个急行直接就从他身下窜过，转身360度的功夫却又是留了一个元素之力在当地，这也是元素法师这个挑空技的特色。 它是一个法术，范围大，持续效果时间更是恐怖。这3秒之内冲进这元素之力范围的角色，等于想给自己加持一个浮空状态。转身360度丢了这么一个法术，赵玉哲为自己的潇洒操作叫好。结果还没得意完呢，就听身后也是轰一声响。赵玉哲转回视角一看，自己刚丢的那个元素之力竟然被对手阵中的枪炮师开炮给轰掉了。元素之力这个强大的挑空技自然破绽也多，这样被丢出来后却是可以被人以这样的方式给破解掉的。对方反应如此之快，让赵玉哲都是一怔。还没回过神来，忽觉身侧有异，赵玉哲来不及去看，先让角色就地一滚，过程中甩视角一瞥，就见一方方正正的玩意儿从自己刚刚还在站立的地方分了过去。砖席。这一砖之突然，让赵玉哲都是出了一阵冷汗。看这一砖飞来的方向，背身攻击的判定是肯定有的，那么自己就将100%被眩晕。这样被晕再被一围，他就算能跑，那也得脱掉一层皮。在叶秋的指挥下，这帮家伙的配合倒是紧凑得很。这一砖以及那枪炮师轰掉元素之力的一炮，都被赵玉哲归功到叶修身上了。想着视角一转，赵玉哲在找着悟道君的存在，结果扬面一把沙子散来，抛沙。赵玉哲不愧是职业选手，最佳新人，没用什么转视角一类土爆了的方法躲抛沙，趁着翻滚完身子还没起身，利落的再一次一个侧翻，直接就把这一抛沙给躲了。再次准备扯直了身子时，眼角里光影却是一暗，早有一人拦到了身前，正是一个流氓，双手伸出就要把他的分烟井推翻在地。霸王连拳。赵玉哲可是呼啸战队出来的，呼啸战队什么角色最牛？猥琐流的盗贼是一个，但最牛的却是他们的队长流氓唐三打。而眼下要吃下他的恰恰就是一个流氓，这要被霸王连拳推倒了，被贬是轻的，关键这技能也算是一个控制技，暗翻在地这功夫把他包围3回都够了。再翻，赵玉哲的反应也够牛的，再度一个翻滚，居然又一次避过了攻击。 包子，不要那么急。 赵玉哲听到有人叫了一声。